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综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文艺界都讲究以艺会友，在众多从事不同艺术的艺术家中啊，马三立的相声迷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相声人生呢，我们就来为您继续讲述相声大师马三立和他在艺术界的朋友之间的故事。马三立艺术上的知音并不仅仅局限在相声界，许多著名的作家、演员、画家、书法家、作曲家以及导演都是他的好朋友。著名漫画家方程和马三立就是无话不说的好友，而他为马三立画的头像也被内外行一致认为是传神之作。除了美术界，马三立在戏曲界的知音也有不少。有一次马三立在北京长安戏院演出，著名评剧演员花月仙赵丽蓉没有搞到票，可又不愿意给他添麻烦，结果两人啊愣是花10块钱买了高价票入场去听马三立的相声。要知道当年的10块钱可以称得上是个大数目了，由此啊可以看出马三立的相声魅力究竟有多大。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相声查卫生。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着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儿，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很好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那个局长，您二楼，您会议室，您客厅休息休息， 喝点茶，抽抽烟。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好好，你接小便，你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呜，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撞了，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扯，不笑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个小时，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笑话了。您能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接小便。哦，您接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这是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了，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就是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十二点吗？都奔食堂了。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1986年5月，马三立随天津市文联参观团赴大港油田慰问演出，当地观众请他说一个没有演出过的小段，马三立略加思考，便讲了某著名指挥家在接待法国同行时，因为不懂法文而产生误会闹出的笑话。这位闹笑话的指挥家就是他在音乐界的老朋友李德伦。不久，李德伦听说了这件事儿，他很想知道自己在马三立的口中扮演的究竟是什么喜剧角色。有一次晚会上，李德伦听到了马三立说的这个单口笑话，不禁和周围的同行们一起放声大笑。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法语的误会》。 我今天给大家说个笑话啊。法国艺术代表团呢到中国来访问演出，咱们欢迎他们到北京来演出呢。这法国艺术团是什么呢？人家没有失掉大鼓相声、歌舞、唱歌、跳舞、音乐，就这个法国代表团。这艺术团二百多人也不都是演员，150来个演员，那个几十个人呢都是他们的领导啊、队长啊、团长啊、大夫啊，是不是工作人员呢，是等等吧，那几十人不是演员，反正共计他们来200来人。到北京来呢，咱们去欢迎，到飞机场迎接，让他们住在哪儿呢？就住在北京饭店。为什么让他住北京饭店呢？这外国人呢到咱们北京啊，很希望看看咱们的故宫啊、天坛呐、北海呀、愿意看这个，就为离这近一点，不让他们住的远处。北京饭店、长安街，这多好啊！住北京饭店了，咱们首长迎接了，咱们的领导谁去接他们呢？到飞机场，文化部得去啊，是吧？这个艺术局这得去，对外友协这得去。中法友协这得去人迎接， 北京的得出部分代表呢，就是中央歌舞剧院啊，他们去迎接去，迎接到这儿来住这儿，先给他们演出一场。人家来演出嘛，人家艺术团来咱们中国北京上海演出，咱们干嘛演出呢？这是规矩，你们外行你们不懂啊，你们不懂这个，这是礼节性的迎接。外地来的演员到咱们天津来也是这样，到咱们这儿来，咱们天津的必须出一个代表，这么一个团体给迎接演出一场，完了再看人家的，这是礼节性的迎接人家。人家来到了呢，先得看咱们一场节目，得谁演呢？得高水平的，那就得中央歌舞剧院演出，音乐舞蹈，让他们看。在哪儿演呢？王府大街，北京王府井北边就叫王府大街。王府大街有个首都剧场，这剧场不大，1000多人吧，啊，都好。前排有200多人都是法国人，后面不能空着，你挺大剧场，就是200来人看，那有什么劲？它热闹不起来啊。咱们发点票，有关部门领着票，都坐在后排，大伙趁着鼓鼓掌啊。叫就好啊，好热闹起来啊！前边呢都法国人，艺术家是不是主要演员呢？是他们是他们的领导啊，指挥啊，乐队都做好，啊一拉幕，中央音乐学院呢，这是高水平的了，一拉开幕这就都做好了。这个你们也实际看见过，你们看过这个节目是吧？一拉幕的乐队就做好了。都坐椅子上，前边呢得有一个那个乐谱那个架，每人有一个架，都坐好了。小提琴坐在前边是吧，大提琴后边，吹的这个黑管啊，双簧管啊，是萨克斯风啊，图拜提啊，是高音鼓低音鼓，这在后边都坐好了，100来人吧都坐好了。拉开幕，这时候拉幕以后呢，指挥才上。谁指挥呢？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流的老师，教授级的指挥李德伦先生，李德伦老师，李德伦李焕之嘛，这是咱们是啊全世界有名的了。李德伦老师上场，他指挥，他穿着什么呢？穿中山服，穿中山，一拉开幕，他打这边幕啊走出来了，穿中山服。从台下一鞠躬，哇！咱们先后边先带头鼓掌，这法国人也跟着，看，哇，也鼓掌。这李德伦李教授呢，敬完礼，这指挥跟演员不同，因为演员唱歌什么叫做舞蹈，这得面向观众，指挥不是，指挥脸冲礼，这脸冲礼站着，他有个小木头台儿。站在木台上拿着一颗棍儿，就跟那变魔术那魔术棍儿似的，拿着那个看好了，看看乐队都准备的怎么样啊，都做好了没有，都看好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先来个前奏，外国人也不懂咱们的前奏什么样，反正听着啊，这得鼓掌，咱们得把咱的拿手的玩意儿亮出来，黄河颂，黄河赞，这外国人没有的，这谱子好啊，外国一听服了，好，哈，鼓掌。人家内行，像我们这说相声不懂啊，不懂音乐，你多好多坏，拉的嘛样我也不懂，听不出来。人家懂着一听，呵，黄河颂这谱子好，啊，鼓掌。演完这场，这礼节性的嘛，让他们看看嘛。完了得请人吃饭，人家刚来吗？哪儿吃的这顿饭？人民大会堂2楼。宴会厅得够派啊，得够意思啊，外国人来吗？啊，宴会厅是做好了吃饭，这吃饭可有等级的，什么叫有等级的？不是随便坐，想坐哪儿坐哪儿不行，谁坐哪儿有一牌儿写着你呢，写你名字，不是你位子别坐，该坐哪儿坐哪儿。那谁该坐哪儿呢？咱们的首长跟他们那领队的头头这挨着，哎，主要演员跟他的主要演员这得挨着，一般演员跟一般演员